第199集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尽管这里没有别人，秋妍也不愿意听到宫应贤说出不像一个警察的话。人一怔怔地看着宫应贤那张被昏暗的背光烘托得格外阴冷的脸，有些不寒而栗。白赤城回瞪着宫应贤，一言不发，但喉结轻轻滑动着。红灯变了绿灯，宫应贤转过脸去继续开车。仁义往中间偏了偏，从后视镜里偷看了宫应贤一眼，可在宫应贤有所察觉并也将目光投向后视镜时，他又马上缩了回去。有时候他觉得他很了解宫应贤，有时候又觉得他了解的太少，这样的感觉从两人相遇至今反反复复地出现。无论他们贴得多近，似乎宫应贤的世界总有一部分是深到他难以窥见的。下了高速，宫应贤在路边停了车，转头对两人道： 跟我下车。 此时已近午夜，这里又地处偏僻，已经很难看到别的车，简直是个违法乱纪的好地方。宫应贤打开了后备箱，里面放着一个背包和一个编织袋。 你的枪被收了吧？ 嗯。 秋妍郁闷地点了点头。宫应贤拉开编织袋，从里面拿出三个手电筒。 我之前在电影里学到的，这里面填充了火药和钢柱，引信就是手电筒的开关，对准了按下开关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威力减弱版的霰弹枪，当然一次性的。 仁义接过手电筒，沉甸甸的，一想到他手里拿着的是改装过的热武器，他心里就发毛。宫应贤又拿起一个灯泡，那灯泡内部被掏空了，并灌进去了不明的化学液体，灯泡的尾巴处伸出来一截棉芯。 这是个简易的手榴弹，点火5秒钟之内扔出去，你们都拿几个。 仁义又看着宫应贤拿出一个袋子，里面是一个个装着淡蓝色液体的透明小瓶，那是白赤城惯用的抛扔炸弹。 这个你们都认识了，它的化学性质很不稳定，一旦剧烈撞击就会爆炸，所以带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别磕了碰了，使用的时候用力扔出去就行。虽然威力不大，但很实用。然后夜视仪你们也一人带一个。 看着这一堆危险的装备，仁义忍不住问道： 黄燕是不是有枪啊？ 宫应贤没有迟疑地点点头。仁义倒吸一口凉气： 这个任务太危险了，真的不通知局里吗？ 通知局里，人质多半救不回来了，我们两个恐怕也要进去，抓住黄燕我就回分局。 好吧， 我们离约定的地点不远了，我会在前面一点放你们下车，我自己带着白燕去交换人质，你们从隐蔽的地方绕过去。 好。 宫应贤看着仁义欲言又止。 放心，我会照顾他。 我不用谁照顾。 你要听妍姐的，你既没有解救人质的经验，也没有面对暴徒的经验，这不是你体能好就可以应付的场面，听妍姐的话，协助她，协助我，我们一起把人救出来，把黄燕抓住。 知道了， 走吧。 宫应贤。 仁义突然开口叫住了他。宫应贤回头看着他： 如果我没有放追踪器，如果我们没有跟上你，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对付一个有枪的退伍特种兵吗？ 他心里堵得难受，他觉得自己似乎随时随地都在考虑宫应贤，可当宫应贤要去冒生命危险时，却没有想到他。 我必须去。 必须去？那你想过我们吗？你想过你的安危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吗？那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可能会受伤，甚至…… 仁义也板着脸看着宫应贤。宫应贤眨了眨眼睛，轻声说： 仁义，你现在能明白我看着你去救火的心情了吧？ 仁义愣住了。 我做了这么多准备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我想过你们会担心我，但我必须去。 仁义失落地低下了头，他无法反驳供应贤，因为他们都有必须做的事和必须去的理由。 那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 你们也是。 上了车，龚运贤继续往前开了一段，路边一个锈迹斑斑的指示牌在黑暗中一闪而过，前方就是黄燕与龚运贤约定的交换人质的地点，一个废弃的工厂。在临近工厂时，龚运贤把两人放下了，自己带着白赤城径直开往工厂大门。仁义和秋妍快步往工厂跑去。 白赤城会不会泄露我们俩？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么他在我们手里，你在黄燕手里安全，他就不会说。 那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？ 不好说，我总觉得，我的分析与直觉是他说了真话，但他也隐瞒了真话。 我跟你有一样的感觉，他也许真的和紫燕在某些事上产生了分歧，至少在他被抓捕通缉的过程中，紫燕没能帮他逃出升天，反而希望他以自己为诱饵把我们引入酒店，杀掉我们和月辛苦， 所以他反水了，这倒也解释得通。 两人很快就跑到了工厂附近，不知这处废弃了多久，院子里的草都长了半人多高，在四下漆黑的环境中，那些野草随风舞动，像一丛丛幽魂般阴森森的。工厂内只有一个仓库亮着灯，两人绕路跑向仓库的后门。